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。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活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忽无恙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抽纸淡淡烟草味道，集中成悲哀的味道。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，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。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徒绕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无药。无处可逃，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悲哀的味道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集中成悲哀的味道。